哦，嘿，光棍就光棍吧，干嘛还葫芦？ 光棍太多，跟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 这光棍得多少？ 现在都富了，我们都成家了。 哎啊，哎，听说你搞这对象的不错。 你别当着大家伙说，说的人挺不像话的，你。 我是啊，谁都夸他那模样长得 俊着呢。 对，俊。哎，听说你们村还盖了新房了， 各式各样的房， 是不是？ 有二层楼的，有四合院的。嚯，你像我们哥俩盖了四间大北房。 哦，嘿啊，要说那瓦房住着可比草房 亮堂。 是，他一亮堂，他得显着 宽敞。 是啊，一宽敞，他不是心里就 高兴。 一高兴就太 就自在， 这一自在就太 就得劲儿， 一得劲儿那就太 就舒服， 一舒服就太。 你没完了你啊，几间房子美都在屋里折腾，你看。 我是说这意思啊，你们也住上新房了，生活也富裕了， 对， 那就得吃点儿 顺口的。 是，这顺口的就是 吃点讲究的。 是啊，这讲究其实就是 吃点钱色儿的。怎 么这里还论颜色？ 过去老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 吃棒子面啊。棒子面什么色的？ 黄色的。 现在吃白面了，白色的。黄色比白色不欠多了吗？对不对？ 对对对啊！要说这个钱色的可比那黄色的 滑溜。 所以说这个黄色的不如白色的 软和。 哎呦，你是想主意得躲着 那个字儿。 哪个字儿？ 就是那女字加那子字。 这字念什么呀？ 这我不认识这字。你往出夸我你的。您甭问了， 他都成文盲了啊！ 您就问得我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出那个字儿来。哎，不信咱们今儿试一试，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村的大部分形式。 你说说这大部分形式。 保证说不出那个字儿。嘿，我跟那字儿我离婚了。 我就不信你说不出来。 我们村不但建设物质文明，还搞精神文明的建设。 建设两个文明。 哎，我们村现在是有名的文明村了。过去那个村里那人一见面拉着手总问你。 什么呢？ 你吃了没有？ 哦，吃了没有？ 过去穷老吃不饱，一问你吃了没有，老问这个， 净惦念吃。 现在讲文明讲礼貌，为人成风气，一见面一拉手就说你，你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连外国话都蹦出来 了，学外语咱们成了自觉性了。 是啊， 你想啊，分田大户你也分一块田，我也分一块田，谁不想把地种的这个顺溜一点？我差点秃了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家自觉的学习外语，引进外国的先进经验，都成了自觉性了。 哦，对啊，农村的年轻人学外语的倒是很多。哎，那这个 good morning 什么意思？ good morning 啊。Good morning 是早晨问候的一句话。 是这个早晨起来问什么呀？ 就问早上，没摔跟头吧？摔跟 头？谁大早上摔跟 头？反正就这意思。我们村有名的文明村啊，你想100户人家，我们评出来89户五不赖家庭。 什么叫五不赖家庭？ 你不问大伙儿都明白，我跟你讲。 他又推大伙儿那儿去了。 过去我们村什么村啊？ 什么村啊？ 吵闹村， 穷吵恶斗。 您说到根上了， 是不是？ 他穷他得吵啊。这一富了，你看夫妻之间也和睦了。这个父子之间也和顺了。婆媳之间也和美了。这个兄弟之间也和气了，姐妹之间也和顺了，大伙在一块儿也和了。 什么叫和？那他就把那字儿给省了。 我再给您讲讲，我们村还盖了小礼堂。这个小礼堂盖的可高了。还买了电视机。电视机可重了。你放出那小人来，还可爱动活了。 不动活那是换灯。 我们还成立了业余文工团。讲个新鲜事儿。 什么新鲜事儿？ 我们青年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铜管乐队。

你要去送谁？ 肯定不是送我。 干什么你呀？ 不是，我给你帮忙。 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人家呀？ 都要急了急了。 我阿哥到部队当兵一别就是两年，这不刚刚探亲到家，又接到了部队的命令，要他火速归队。 所以你们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羞羞答答，默默含情，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你跟着偷看来了？ 那这没有没有，我不看，我不喜欢看这个。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琢磨的。 你没事瞎琢磨什么呀你？ 不，你今天到这儿演出 啊， 朋友们这么热情，你能不能把你们当年那个送别场景你给大伙说说呀？ 送在这儿，哎，那多不好意思、 啊、哎呀哎呀，这什么年头了还那么保守啊？啊，跨世纪的听怕这吗？不想听不想听朋友们 走、 哦、哎呀哎呀，快快说 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我好说呀， 啊， 只要一出门你嫂子就那一句话。 说什么呀？ 少来信，多寄钱。没什么，你年轻人好听，你说说、 啊、其实吧、啊、那天在送他的路上我们俩也没说什么呀。 谁信呢、 啊、耶，这你就不懂了、啊、在我们俩依依惜别之时、嗯、情丝如缕，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啊。 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深情地望着我， 啊， 我久久地凝视着他。 是是， 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你们还想干点什么吗？ 我悄悄地走上前， 嗯， 凑上去， 嗯， 对着他轻轻地 干什么？ 唱了一支歌， 没劲。 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着你，天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我心中只有你。 我真嫉妒你阿哥。 阿哥听我唱完这支歌心里是非常的激动啊。 那能不激动吗？ 他猛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壮了壮胆子，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双手，轻袭他那醇厚的双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干什么？ 也唱了一支歌。 他也没动真格的。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让我再看你一眼。 抓紧时间看。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 看一眼少一眼了。 你干什么你、 啊？不是我说你老看，解决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你们都着急呀，都着急。 听了阿哥的一番话，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顾不得姑娘的羞涩，猛地扑到了她的怀里，充满鼓励，充满爱恋，无比圣洁的给她 什么？ 又唱了一支歌。 我又白等一回啊。 小妹妹，我送哥哥心里话对你说，指望你走后多来信，要天天电话打给我啊啊啊啊啊。 我怎么说那个磁卡老涨钱呢？ 妹妹的要求是太过过，你的情谊我记心，我到前方去当兵啊，不是调去把邮差做。 得，你阿哥生气了吧？ 他生气了 啊， 我还不高兴了呢。 怎么呢？ 人家俩人谈恋爱呀，朝夕相伴在一块儿，咱俩认识了两年多呀，一起不到一礼拜哟。 得，这回看你阿哥怎么说吧。 来呀来，既然来当兵，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 我们战士崇高的心灵。 是啊，听了阿哥的一番话，我激动的是两眼饱含着热泪，我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又唱了一支歌。 唱吧，没戏了今天啊。 请你对我说你爱我，永不离开我。 早说过了。 就像一汪清澈小河流入我心扉。 没意思。 请你好好把握。 老俗套。 千万不要错过。 我听出来了。 你听出什么了？ 阿哥让你好好把握，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是啊，唱完了这支歌，我就要与阿哥挥手告别了。 还是啊， 望着那就要启动的列车，我是感慨万端 呐。那当然了， 阿哥就要走了， 就要走了。 他这满载着情，满载着爱，满载着希望和期待啊！ 没错， 我不能再等待了， 不能再等待了， 不能再犹豫了， 不能再犹豫了， 不能再失掉这最后的机会了。 对极了， 我快步的走上前去，在他的脸颊上献上了一个少女最纯真的 什么？ 轻轻的一个 说， 大伙儿都明白。 这行了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卢青兰城合作表演的相声《送别》。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同一时间，主持人尚远依旧在这里恭候着您。 又添新彩，来自瑞士高端护肤品牌莱伯尼全新入驻 A 座一层，届时护理体验经典鱼子精华产品全新奉上，赶快关注翠微官方微信，了解本月十日启动的年度购物盛宴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